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6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为大家提供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今年本市最大规模高招咨询会24号举办，5万余人次到场咨询。天眼冬奥会进入到中考数学卷，注重基础考察和实际应用。教育部表示将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高考出分后第一时间，由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联合新浪网举办的2018北京高招咨询会24号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大型校区启动，来自全国包括香港地区的近百所高校到场，为约5万人次家长和学生提供报考咨询，这也是今年本市规模最大的一场高招咨询会。今天上午北京新中考英语考试结束，今年英语试题以立德树人、学科育人为中心，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发展特点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试卷当中透着浓浓的传统文化味儿。本市新中考第二场数学科目考试24号结束，今年中考数学在试卷结构和题目类型方面有所变化。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天眼冬奥会等具有时代性的话题进入到了数学考题。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的有关情况。教育部将建设10000个国家级一流专业点和10000个省级一流专业点，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当前，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是高等教育的热点话题。为深化融合，教育部还将规划建设300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1000项左右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10000门国家级和10000门省级一流线上线下精品课程，建立慕课学分认定制度，推动优质资源开放共享。近日，各省份陆续开通高考查分系统，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以及家长首要关心的问题。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巨大需求，催生了日渐火爆的咨询市场。各类填报志愿的手机小程序让人眼花缭乱。据360手机卫视发布的消息，仅高考之后360手机卫视就截获到假冒高考填报数据手机小程序106个。因此，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由于准入门槛低，高考志愿咨询服务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问题，数据来源无法确认，有的甚至存在着虚假宣传情况，误导家长。因此，家长务必要理性对待，慎重选择。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首先呢，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招办主任武余舟主任。武主任您好。 各位考生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好，再给大家介绍北京工业大学的招办主任王丹主任。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远道而来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招生组的负责人马洪涛老师。马老师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好。 今天呢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啊，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做客教育面对面的节目啊。既然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呢，首先呢要先向北京的考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在北京投放的专业计划，还有专业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 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呢和去年是持平的。首先校本部在北京招收40名考生，其中理科招收37名，文科招收3名。那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呢在北京一共投放了15个这个指标，全部都是理科招生。那我们每年的这个招生计划都是没有太大变化的。我们的优势专业，你像工科实验班、自动化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都是每年考生比较热门报考的专业。那今年呢，我们经过这个前期的调研，也是觉得北京这边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生源质量也是很高。那我们对北京也有一些这个优惠的政策，比方说只要你填满6个专业志愿，那么我们就肯定不会给你调剂，也就是说6个专业志愿一定能录一个。如果说你的考生的排名在2200名以内呢，我们保证你3个专业志愿一定能录取到一个。 好，那么刚才的这个微信网友卢凤啊提前发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你也介绍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分成3个校区， 对， 是吧？咱们有哈尔滨，这个是校本部，还有山东的威海，还有深圳。 对， 他问这个哈尔滨、威海、深圳这三个校区都在北京招生吗？这三个校区招生有什么区别？ 就像我刚才介绍的，首先本部和威海是在北京招生的，深圳今年不在北京投放招生计划。后面的话我们会继续争取。那北京考生的这个疑问呢，也是很多考生提出来的，就是哈工大的威海校区和本部有什么区别？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这个讲清楚一点，威海校区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和本部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虽然你是在威海校区就读，但是我们是按照统一的规格培养，按照统一的标准要求，并且拿到统一的一致的毕业证。那师资方面呢，威海校区照本部来讲可能会稍微薄弱一点，因为本部是1920年建校以来这些年一直是得到国家的这种大力支持的。但是威海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才刚刚建校30周年，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较新但是也有一定历史的这样一个校区。 那么这两个校区今年在北京投放的专业是不是有所区别？ 是有区别的。是这样，在本部的话，本部这边的话是有16个大类招生，威海这边的话是8个专业。那本部这边的话会根据大家的这个报考的这个情况进行内部的专业调剂。你像我们去年建筑学就因为没有考生报考，所以我们就把它的这个招生的专业计划调到了别的专业。威海的话相对来说可能每年报的人数是相对比较均衡的，所以说它很少有调剂的这种情况发生。 大家也都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其实大家就觉得是这个军工类的这个院校啊，有必要跟大家给北京的考生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优势的学科和专业的情况。 是这样，那个我们学校有一个这个说法叫立足航天，服务国防，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立足航天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航天。你像自动化类、工科实验班、工程力学、复合材料以及电子信息类都是在我们航天学院所设的专业，这个也是我们的强势专业。那服务国防呢，是说我们的很多老师的项目，包括像这个一些国家的重大工程中都有我们的身影，你像嫦娥工程、载人航天工程等等都有我们学校的这个参与。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呢，是说我们在兼顾这个国防的同时，也会给这个各行各业都输送人才。你像计算机类专业，它给这个北京的这个百度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啊，这个所谓的三巨头输送了很多这个毕业生。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今年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对于北京的考生有一个优惠政策，就是你的这个专业算是零调剂啊，报满了6个专业，我们是只要你提档进去就能够满足你6个专业当中的几个专业志愿啊。那么其他的我们的录取的规则也给大家顺便的介绍一下。 是这样，就是如果考生在这个北京市的排名在前1000 1700名、那么我们就保证你的专业第一志愿第一个志愿录取。如果考生的排名在2200名以内，这我说的都是理科啊，2200名以内保证前三个专业志愿肯定录取一个。如果说考生的排名在1200名之内，那我们会承诺到这个英才学院去就读。我们英才学院就类似于这个一些实验班，他的授课和他的管理都是单独的，然后会有额外的老师给他们上课，是特别优惠的一个条件。 这个英才学院需要大家在志愿当中单独报吗？ 不需要单独报，只要你达到相应的排名，我们会自动录取。 好，好了，那么这个是理科的，咱们这个文科虽然少，但是这文科的也介绍一下，好吧？ 好，是这样，我们文科今年在北京是有3个这个招生计划。那根据去年的情况来看呢，一般文科考生的这个今年的这个考分到625分左右，我们建议报考。那文科这边呢，像设计类、经济类，还有这个经济管理实验班是各有一个招生计划。那也希望这个广大的文科考生来进行这个选择我们学校。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下面呢，我们要邀请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招办主任王丹主任为大家做介绍了啊。王主任，一方面呢，咱们学校再明确一下今年的在京的招生计划，另外一个在专业设置方面，我们今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好吧，您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 学校今年总的招生计划数是3250人，这是我们学校今年面向北京和全国的啊，其他境外的招生计划总数是3250人，全部都是一批次以上录取。那学校呢？在北京招收的时候是按照2个代码来进行招生，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1049，另外一个是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是7110。那都柏林国际学院呢，是我们学校是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师范性办学机构。在招生的时候啊，我们学校是按照普通类和艺术类2种类型来进行招生。那普通类在北京的这个招生计划数是1993人，艺术类在北京的招生的这个计划数是150人。在普通类的北京的这个招生计划里面，含有理工类是1757人，文史类是236人。那在这个理工类里面呢，其中在北京工业大学校本部招收是1592人，在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招收是165人。那另外呢，学校还有50个面向农村、北京这个城市功能新区和生态涵养区的农村考生的专项计划呢，是50个，这个是比去年还是有所增加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北京理工类的这个分省计划里面，我们还含有双培计划223人，外培计划64人。这是我们整个在北京的招生计划的情况。 好，在专业上今年咱们有什么调整没有？ 对，今年我们的这个专业呢，我们说这个有进有好，就是我们新增了2个战略新兴的这个产业相关的这个专业，一个是机器人工程，一个是纳米材料与技术。那机器人工程呢，我们在这个招生的时候是按照单独的一个专业志愿来进行招生，而纳米材料与技术是放在材料类实验班这个大类底下进行招生。这是我们新增的2个专业。那从大类来讲，我们今年新增了材料类实验班这样一个大类，所以学校呢整个招生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是专业专家专业类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到现在为止一共有10个专业大类招生，还有35个专业是按照专业来进行招生。 抓紧时间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敬礼，这个问一下咱们这个招办老师，他北工大体检符合要求，是否零退档零调剂，能否满足第一志愿？如果不能进校转专业，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说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我们按照105%提档之后，如果身体条件和这个单科的学习成绩满足要求的话，这个我们是不退档的。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他的这个 第一志愿 录取。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政策。 那进校转专业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转专业呢，我们是在学生大一的下半学期开始申请。我们说除了有特殊说明的一些专业不能转专业之外， 其他所有的专业呢都是转出的时候是零门槛，就是可以转出。那么转入的专业能否接受，那只是要看着各个转入专业他们设置的一些接收的一些条件或者考经过考核，只要接收通过了这个接收专业的转入专业的考核之后，这个学生呢就可以呢实现这个转专业这样一个要求。 嗯， 我们在今年的转专业里面，总共有200多名学生提出了转专业的申请，成功转出的有199人，就相当于85%左右的学生都实现了成功转专业这样一个要求。 嗯，夏日晴雨，北工大咱们是分数优先，不设专业级差吧？ 是的。 所以咱们就把这个录取的规则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好吧，王主任？ 那么这个录取的规则呢，是大家这个特别关注的。我们首先我们说是分数优先，这个不设专业级差，所以在录取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将学校调档分数线上所有考生按照分数由高到底排队，然后按照考生的分数啊，依次选择考生所填报的6个专业。当遇到没有录满的专业，这个考生便可被该专业去录取。所以说，如果所报的6个专业都不能够录取的话，才依次这个考虑下一个考生的这样一个志愿。所以这种是没有专业级差的，分数优先，按照分数排序这个来进行录取。 另外咱们在这个录取专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单科成绩的要求？ 我们学校除了英语，我们要求英语的口语的考试成绩要在良好，也就是4分要求之外，其他的专业没有单科成绩的要求。但是我们有一些专业是有色弱色盲线报的。这个呢是要看看这个学生和这个专业的他的这个要求，就是色弱色盲的要求。 另外这个微信网友还问说，广告和设计对于绘画基础有没有要求？ 这两个专业我们在入学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要求的，但是呢，我建议如果说有这样一个基础的学生，可能在学习过程中啊，可能会更那个就更有利一些。但是我们在报考录取的时候都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来看看这个常女士啊，电话咨询，理科全市9553名，高于一本线57分，想学计算机专业，能冲北工大和北工大都柏林学院吗？ 按照我们前几年在招生的时候在北京的排名，我们的考生呢基本上理科生是在8000名，文科生是在2600名，所以按照这个考生的这个成绩呢，我是建议是可以冲一冲北京工业大学的。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十足的把握啊。其实关于北工大都柏林学院，这有微信网友岁月啊也想问一下，说这个都柏林学院会不会由于英文授课专业课的难度就会降低了？另外呢，他说毕业证拿到社会上的认可程度怎么样，会不会因为是中外合作而被轻视呢？ 这个也是有不少考生考虑的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个作为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都柏林学院的学生的培养方案都是北京工业大学和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来共同制定的，这个学术标准不会因为收英语授课而降低，这个呢请各位考生放心。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学术标准还是坚持我们这个专业应该达到的能力和素质的要求来设置我们的培养方案。 好，课程难度不会降低。另外一个，拿到这个毕业证的话，其实含金量也是十足的啊。 这个是含金量非常高，我们学生可以拿到2个学位证和北京工业大学的1个毕业证。那大家知道都柏林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实际上是全球前100名的高校，那么在这也是爱尔兰最好的高等学校，他们曾经培养出3个爱尔兰的总统。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语言大学招办主任吴余舟吴主任啊。 好，大家好。 咱们这个简单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学校在北京投放的计划，然后还有包括今年这个专业的调整的情况，因为我看今年咱们在这个专业上有一些调整变化啊，提醒大家来做一下注意。 今年北京呢，我们北语投放的招生计划跟2017年是持平的，在结构上可能略微有所调整。那么今年理科可能比原来多了2个计划，具体来讲的话呢，我们提前批是14个文科计划、16个理科计划，那本科一批是28个文科计划，还有37个理科计划， 除了这两个批次之外呢，因为我们还有自主招生的学生，还有艺术类的学生，所以像自主招生呢，我们在公示的这个入围名单里边呢有八个北京生源，所以这个有可能会是我们这个计划有变数的一个部分。 嗯， 这是计划的情况。那么今年我们的专业上呢有两个主要的变化。第一个呢是我们商学院新增了一个财务管理专业。那这个专业呢跟我们商学院的其他专业类似，可能也是采取一种专业加英语的这种培养模式，注重它的这个外语能力的培养。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是我们信息科学学院的三个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以及数字媒体技术，这三个专业今年会按照计算机类来进行大类招生。那么它的报考过程当中呢只需要报考计算机类就可以，具体的专业分流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再进行专业分流。那分流的时候呢，除了原来的三个专业之外，我们还新增了一个语言智能与技术的实验班这个也请大家关注。 轻舞飞扬，请问吴主任，语言大学咱们文科的王牌专业都有哪些，可以介绍一下？ 王牌专业我觉得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还是北语的，像汉语国际教育也就是原来我们说的对外汉语专业以及我们的外语类的专业。那这些专业呢是北语的传统的优势专业也是我们的王牌专业。通常呢大家会觉得这个汉语国际教育这个专业可能是北语最强的一个专业也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新的专业，其实这几年也发展得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的商学院的一些金融经济类的专业，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计算机相关的一些专业，虽然历史不长，相对年轻，但是他们都很有特色。 豆豆妈，请问一下吴主任，北京理科考生628分报北语有希望吗？ 看一下628分今年应该是排在4680名左右。 嗯， 如果按照前几年的这个分数排名情况的话，应该是比较有希望能够被录取。 理科的这个排名，猫咪九条命，北京文科630分排1485名，冲北语有希望吗？这个您先说这个他有没有希望。 今年可能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文科的分数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幅度的提升。那么根据我们的判断呢，也结合往年我们的排名情况，可能这个630分还是比较悬的。 嗯。 他可以报一下冲一下试试，但是我们觉得结合前几年的这个排名情况，可能在638分上下。 嗯。 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分数。 好，那后边还追着一个问题，他说像这个分数冲这个提前批也有可能吗？ 提前批其实跟一批近几年的这个分数情况是有的时候是提前批高，有的时候是本一批高，所以没有一个就是特别准确的说提前批一定比本一批低或者高这样的一个规律。 嗯， 所以他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他可以报一下冲一下，因为本身提前批如果不录取的话，它是不影响后边一批的录取，所以他可以报。 嗯，可以冲一下啊。 嗯， 那么接下来呢，请吴主任给大家咱们再介绍一下今年学校的这个录取的规则，再给大家梳理一下。 好 啊， 大家比较关心的比较重要的几个录取原则我简单的再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调档比例，那提前批次因为它是顺序主演，所以我们应该是按照120%以内的比例来进行提档。那么对于平行志愿批次，也就是我们的本科一批，我们是按照105%以内，其实基本上就是100%来这个提档，如果服从调剂的话我们是不退档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承认政策性的加分，按照加分之后的这个总分来提档，但是在分专业的时候是按照裸考分来分专业的，那我们的专业之间是不设级差的。在录取过程当中呢是优先满足有志愿的考生的专业，然后再安排调剂考生的专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按照分数优先的原则，在同等条件下再参考单科成绩，具体的参考顺序呢可以查看我们的招生章程。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招生过程当中没有男女比例的限制的，也就是说男女是一视同仁，然后也没有往届生和应届生的区别，都是一视同仁。 明密想问一下，说高考填志愿，就是我没有这个外语口试的成绩，报考语言类的专业会不会有影响？ 有影响。我们